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史莱克五怪和两位打完表演赛后，就一起回到了院长办公室中。弗兰德有些无奈地看着眼前这几个自己看着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当然，除了无奈之外，更多的是欣慰。 他们真的长大了。六十级的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当于更高级别的实力，真正的可以在婚世界闯荡了。用不了多久，这些孩子就会超越我们，他们才是婚世界真正的黄金一代啊。 小怪物们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 他这句话虽然是在问大家，但是目光却主要落在了唐三和马红俊身上。宁荣荣的未来自然是接任七宝琉璃宗宗主之位，至于戴沐白和朱竹清，更是要为了星罗帝国皇位而努力。而唐三和马红俊就不一样了，他们都没有明确的背后势力，哪怕唐三已经得到了昊天宗的承认，因为昊天宗还处于隐居的状态，至少唐三在完成那十年任务之前想必是不会出现了。 老师，这几年我在外面游荡的也差不多了，无所事事的，而且再不努力就要被他们落下了。如果您愿意收留您这唯一的徒弟的话，那我就留在学院吧，跟随您和大师修炼。您要是愿意让我当个老师什么的，我也不反对。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，那你就留下吧，也不多你这一个人吃饭。 哼，我看这家伙决定留下来明显是有目的的，弗兰德院长，你可要小心了。 哦， 老师，您别听戴老大瞎说，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我还不是为了能留在您身边陪伴您吗？不过，您可要保护我呀，万一赵老师要找我报复，三哥他们又不在，我可扛不住啊。 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决定留下来，肯定是因为刚才那些学弟学妹们崇拜的样子吧？院长，您想啊，我们都走了以后，胖子不就成史莱克七怪中唯一一个留下来的人了吗？那还不是万众瞩目的对象啊！到时候他再骗几个漂亮姑娘，绝对不是难事。在这种崇敬的目光中生活，更能满足他那个虚荣心。胖子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 对个屁！老子是正经人，你以为我是你啊？你当年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什么双胞胎萝莉。 嘿，马红俊，长本事了。 不敢了，不敢了。 哈哈哈哈，我看啊，你自己说的那些只占了三成，剩下七成愿意留下来的原因，恐怕就是慕白说的那样吧。哈哈哈哈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作为我的嫡传弟子，你愿意留下来，为师还是很高兴的。小三，你呢？ 首先我要去找小五，然后在星斗大森林中获得自己的第六魂环。至于后面的事，我想等找到小五再说。或许我会留在星斗大森林中和他一起修炼，也可能会回来，或者在大陆四处游荡修炼。虽然我们现在的魂力也算可以了，但和真正的强者相比，还有着不小的距离。而这个距离就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逐渐拉近。 要是没有合适的去处，你也回来吧，学院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，不论你们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回来。哪怕是武魂殿现在想要动我们史莱克学院，也要考虑考虑，毕竟他们还不敢和两大帝国真正翻脸。 小三，那你决定什么时候走？ 老师，我打算明天一早就上路了。虽然和兄弟们重聚的机会不多，可是我很担心小五。五年不见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再定下一个五年之约。五年之后，我们依旧在学院重聚。那时候，小奥应该也回来了。我再带上小五，我们史莱克七怪也能再次凑齐。 那好啊， 我家老头子现在春秋正盛，就算我做了太子，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成为帝王，时间有的是。那就5年吧。小三，看上去你现在魂力虽然不如我，但实力却依旧在我之上。5年后，我要争取扭转这个局面。 那你可要努力了，我现在的实力可不只是你今天看到的这些。 唉，真的很希望看到你们都成为封号斗罗时的样子。希望我能等到那一天吧，那样我死也瞑目了。到时候学院还要依靠你们照拂。 大师没有弗兰德的话多，但是他看着唐三的目光中那一抹不舍没有被唐三忽略。唐三想好了，等自己找到小五之后一定回来陪老师一段时间。他很清楚，大师与柳二龙虽然名义上是夫妻，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夫妻之实，更不会有后代。大师对自己就像是对亲生儿子一样，他也是自己的第二个父亲。和唐昊相比，大师对他的付出一点也不少。今晚夜色很静，呼呼的风吹过，片片乌云遮挡住了星月之光，令大地看上去更加黑暗。七宝琉璃宗城堡之外，负责巡逻的两名弟子正在门外溜达，他们脸上的神色看上去都有些疲惫，不在意地向前走着。作为当今七大宗门之一，昊天宗又隐居多年，七宝琉璃宗隐约已经成为了除了武魂殿之外的宗门之首，又是最富有的魂师宗门，在魂师界地位极其崇高，哪怕是武魂殿也无法动摇。正因如此，七宝琉璃宗所在的城堡已经平静太久了，以至于这些负责巡逻的弟子们并不需要太认真，他们认为不会有人会动七宝琉璃宗的念头。左边的巡逻弟子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突然看向了右边的巡逻弟子小乙。此时的小乙正努力地让自己的眼睛睁得大一点，白天修炼的时间太长，以至于到了这个时候，困顿不断侵袭着他的大脑。 小乙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冷啊？ 啊，你感冒了？ 不是啊，我们魂师可是很少生病的，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。哎，你等等啊，我去方便一下。 说着就朝不远处的树丛走去。小乙有些无聊地站在那里等着自己的伙伴。他们所巡逻的地方是距离七宝琉璃宗城堡1公里的范围，这种扩大式的巡逻已经延续了很多年。这个时候，小乙刚要因为小妹而闭合的双眼捕捉到了一丝淡淡的亮光，紧接着他的耳朵动了一下。作为一名巡逻弟子，小乙本身的实力并不强，能够加入七宝琉璃宗还是依靠了祖辈余印，不过他却有着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能力，听力。他的武魂和弗兰德一样都是猫头鹰，猫头鹰有很多种，弗兰德那种擅长战斗，而他这种猫头鹰武魂却更多地继承了猫头鹰的侦察能力，夜晚的猫头鹰几乎全靠听力进行捕猎。耳朵微动之下，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跌落声，凭借多年的经验，他能够清晰地辨别出这是人体摔倒的声音。不敢怠慢，他赶忙将自己的听力提升到了极限，顿时一连串稀稀疏疏的声音落入耳中，虽然很轻，但是这些声音却如同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。 滴血、 下一刻，冰冷的寒意已经从他背心钻入，直接穿过胸膛，戳破了他每一块内脏。但就在临死前的刹那，一个细小的主管被小乙甩了出去，带着刺耳的尖笑声，一道红光冲天而起，眨眼间已经炸开了一朵绚丽的光花。小乙的身体从一名黑衣人的手中滑落，黑衣人显然有些不知所措，此时在他身后无数黑衣人已经如潮水般涌了过来。 怎么回事？刚才那火焰是什么？ 长老，可能是信号，我们现在 此时不动手，七宝琉璃宗只会准备得更充分，这样会让我们损失增加很多，快强攻！ 伴随着那苍老声音的一声令下，无数黑影宛如潮水般奔涌而出，直奔七宝琉璃宗城堡而去。而此时接到了报警信号的七宝琉璃宗城堡已是光明大放。 一大早，唐三就辞别了大师弗兰德和伙伴们，独自上路离开了。戴沐白、朱竹清和宁荣荣决定再多留两天，毕竟他们好不容易才能聚首一次。出了天斗城后，唐三简单地辨别了一下方向，就朝着星斗大森林疾驰而去。在他心中，此时已经没有什么比见到小五更加重要了。 五年了，小五，你还好吗？你可一定要平安啊。 史莱克学院内，戴沐白、朱竹清、马红俊和宁荣荣正聚集在大师身边，将自己目前所获得的魂技以及修炼情况各自详细地讲述着。在理论上，大师的指导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，不同阶段的魂师修炼方向都会有所不同，因此有了大师的指点，他们也能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少走许多弯路。听完四人的讲述，大师刚准备开始和他们逐一进行理论教导，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敲门的人是唐斗魂师绍新，他也算是史莱克学院的元老，是现在学院实务系魂师教学系的主任。 大师，出事了！ 邵老师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一起到院长室吧，宁宗主来了。 哦， 父亲怎么会突然来到学院呢？难道是因为我？ 大师心中一惊，旁边的宁荣荣更是一脸的不解。很快，众人跟随着绍兴来到了弗兰德的院长室。当宁荣荣看到父亲时，不禁大吃一惊。没错，宁风致是来了，同样来的还有古斗罗古荣。但是这两位七宝琉璃的巅峰强者看上去竟然十分狼狈。宁风致的脸色苍白，额头上甚至还在冒着虚汗，身上的衣服有些凌乱。这对于一向注重仪表的他来说，简直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。古荣看上去更是狼狈几分，脸色同样苍白，右臂软软地下垂在身边，不时地咳嗽两声，胸前都会随之剧烈地起伏几下。 爸爸，古爷爷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宁荣荣扑到父亲面前，紧张地握住他双手。当他感受到父亲似乎只是魂力透支，并未受到重创，心里才稍稍放松一些。宁风致的脸色很难看，难看到了极点，而他口中说出来的话更是石破天惊。 七宝琉璃宗毁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